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。咁我哋今晚嘅讲题呢，就係元素周期表。咁即係确实係几挑战性嘅，即係无论对我作为讲者，或者对你作为一个听众啦。如果你唔係真係喺你面前呢有一个元素周期表咁睇住呢，其实呢即係就咁听我讲呢都几辛苦下㗎。不过冇所谓，你起码呢攞咗一个即係好弱摸个概念。咁大家真係即刻就可以，即係当你得闲嘅时期呢，你就上网啦，睇电脑呢，你就去维基百科得㗎啦。Wikipedia， 你打 periodic table。咁佢呢就已经有一个即係好靚嘅元素周期表喺度啦，你可以放大佢嚟睇啦。咁如果你睇完英文呢，亦都可以 click 佢中文啊。咁佢亦都有个中文嘅元素周期表，但佢就冇话两个一齐嘅，最衰就吓。但呢个呢其实就呢、个都唔系，即係而家讲緊 Jeffy 前面嗰、那个吓，佢、都唔系完全系中英对照嘅。佢个英文其实只不过就系个简写啫，佢就冇个全名嘅、好啦，咁头先讲到呢就打横由左至右嗰啲就叫周期啦。咁我哋已经介绍咗四个周期啦。第五个都介绍埋啦，就系、介绍咗入面嘅银啦、石啦同埋钉啦。咁剩翻两个啫。咁但系呢就第六、第七，但系呢两个就复杂啦。原来呢呢、个真系哇，人哋话局中有局，气中有气，佢周期之中仲有周期，好复杂嘅。咁、样呢原来喺第六周期嗰度呢佢就由55去到86嘅。本来呢其实呢啲周期呢佢每一个跨度就18个元素。係咪咁，所以呢原本系呢、个由呢、19去到36、特别喺第四周期开始佢系完整㗎啦。咁19到到36就加18囉、19加18咪36囉咁样。咁第五周期就37去到54，咁就系1加18嘛。但你睇下第六周期唔系咁好得意㗎喎。佢系由55去到86，中间嘅跨度系31嘅。咁你点解会31呢？得嗰18族咋嘛，系咪？原来佢就系叫做周期中有周期，原来佢入面呢就匿埋咗另一个周期嘅。Jeffy 你睇咪呢度啊。原来当佢去到第56嗰时呢，原来56跌71呢佢系占一个格仔嘅啫。所以呢个格仔呢就放出嚟。所以我哋读中学嗰时呢系完全冇解嘅。睇到你一塌糊涂嘅。系咪？咁呢一个呢其实呢就系、叫做兰系元素啊，金字边一个兰啦、即系兰花个兰冇咗个草花头咁啦，吓兰啦，吓一个围栏嘅栏，咁样咧又冇咗个木字边咁。咁呢个兰咧叫做英文叫做 lanthanide 嘅，咁入面好多元素咧，其实都系好冷门嘅，即系我哋唔系好熟嘅。第七周期咧，原来都系包含住一个即系周期中有周期嘅。当佢去到89嗰阵时咧，原来佢89至呢、个103咧，佢又系另一个即系要画出嚟嘅。嗰、个咧就叫做亚系元素，吓、即系金字边一个、即系 唔讲都唔 亚咁样样嘅亚系元素，系靓，我哋真系冇教啊。好啦，咁原来呢两个系列咧，即系系列中有系列咧，佢呢啲咧就系、我哋所谓嘅，其实咧就系、叫做稀土元素啦。即系我哋哇，中东有石油，中国有稀土。邓小平咁讲啊，即系而家稀土好紧要啊，因为我哋做好多手机咧，入面都要有稀土。我哋做嗰啲最先进嘅太阳能电池板咧，入面又要有 稀土。 稀土，哇，稀土真系好紧要啊，即系啲战略性嘅。咁但系呢两个镧系元素同埋亚系元素咧，lanthanide 同埋 actinides 就系呢啲啦，即系包含住其中一啲咁嘅稀土嘅元素啦。好。咁但係呢我哋唔好讲呢啲咁深入住呢，我哋就讲返就咁第六第七本身呢。咁如果我哋唔睇呢啲元素呢，佢就包含住都有几个元素都值得提一提嘅。譬如第六周期55至86呢入面呢，其中有包括呢就係、色啦，金字边一个颜色嘅色。咁呢个呢对我嚟讲啊即係意义大啦，因为呢我当时喺天文台呢就负责过嗰度嘅报时服务嘅、即係我喺地震组嗰陣时呢，地震就包埋报时嘅。咁、而报时就靠原子钟。而原子钟佢靠乜嘢呢，嗰、个原子其实就係呢一个咩元素呢，就係、呢个 cesium 啦。cesium 137、 哦。 就係 cesium 佢入面嘅变化呢，其实就定咗嗰、个其实一秒钟啊，我哋定一秒呢，就係、cesium 137呢个元素啊，喺佢即係衰变嘅过程入面呢，唔知係嗰佢有个频率啊，几多个频率就等于一秒。 哦、 即係呢个就係世界个标准嚟嘅，国际标准嚟嘅。所以 cesium 呢好紧要 㗎。 啊，我哋个报时服务呢、就係决定于个 cesium、嗯。因为我当时係直情係带过个原子钟呢，我生平第一即係唔係第一次点啊，係第一次，但亦都系唯一一次 坐头等客位嘅坐飞机， 嗯， 就系、是、因为个原子钟， 系 咁就飞去日本去教钟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cesium 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一个元素咧，都要讲讲啊，就系、是、barium。 嗯 ，barium 咧就是、金字边一个背，应该都读翻背噶啦，贝壳个背。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又好早冷门啦，但系原来我哋好多时唔好彩，肠胃有事，想话去照显影， 嗯， 做呢、這个即系造像啊， 嗯， 好多时我就饮过啦吓，即系希望你哋唔使啦，我就真系要饮一啲咧。好结踢踢，好似奶咁样嘅嘢，但系系冇闻冇味，好难饮嘅。 系 吓，嗰啲原来就系叫 barium milk。 嗯， 咁啊，其实都系冇益噶，因为佢就系、是、佢就拣咗一只放射性同位素 barium。咁佢就系可以显影咧，你就可以睇到佢发光嘅。你饮咗落去个胃啊啲肠嗰度咧，佢就发光。 哦， 咁所以佢就爱嚟做一个显影造像术。 哦， 就系饮啲 barium milk 噶啦。所以你有时去呢、這个吓，即系啲诊所啊咁样做呢个检查就要。 要饮呢， 咁你入面咧亦都包含咗咧，即系第六周期咧有两个元素咧系好有意思嘅。 吓， 因为科学家正正就系喺地层入面嘅其中一个好薄薄嘅、一层嘅红色嘅黏土，揾到呢两种元素，就推断恐龙灭绝系因为陨石撞地球嘅。 哇！ 因为呢个红色黏土咧，就系、是、分开咗两个唔同嘅地质年代。咁佢嘅简称叫做 KT 界面，大草 K hyphen 大草 T，KT 界面。但系入面咧就有呢两种元素啦，就系、是、叫做 E 同埋鹅。就金字边一个着衣服个衣，金字边其实一个鹅字啊，衣咧就是 iridium， 鹅就是 osmium。咁呢两种元素咧，原来喺地球上面咧系好稀有，好稀有嘅。但系喺呢一层红色嘅黏土，其实大概系一寸或者两寸都唔够咁厚嘅咋吓，就好即系丰富好多嘅，丰富几十倍嘅，即系过百倍有啲。所以点解咧？于是令到科学家就话，其实呢啲衣同埋鹅就唔系地球本身嘅。就係、是、嗰個隕石帶嚟， 隕石嚟， 就係、是、嗰個隕石喺外太空，係咁唔知飄下飄下，俾地球吸引咗，於是就撞埋嚟，撞埋嚟嗰陣時係等於音速嘅幾十倍啊嚇個速度啦，咁啊地動山搖，咁啊全世界真係差唔多毀滅咁滯啦，咁啊恐龍咧就唔好彩啦，就咁樣滅絕咗啦。咁而呢個 E 同鵝咧就係、是、大概1980年左右啊，你話耐唔係好耐就係36年前啫，係36年前咧，科學家咧就係、是、憑呢樣嘢去推斷就係、是、隕石撞地球導致恐龍滅絕嘅。好啦，咁但仲紧要咧，原来喺呢一个第六周期度咧，哇，有其他元素一定要识，一个就系白金，即系仲贵过黄金嘅，一个就系金本身，一个咧就系佢系个密度，系等我睇先啊，呢度睇唔到个密度啦吓，但个密度咧其实佢系高过黄金，但系佢系液体嚟嘅， 呢、這个系水银， 水银啊， 就系、 水银泻地啊，系嘛，好多人惊啊，你估唔到噶，吓佢系液体，但系佢个密度竟然可以系高过金。 咁佢、叫咩名咧？点读咧？ 就系烘啊，烘啊，所以以前我哋查嗰啲红烘水啊，唉，嗱、我哋有啲嗱两样嘢咧，我哋日常生活都遇到嘅，一种叫癫酒，癫酒咧就 iodine 咯，其实佢又杀菌噶嘛，咁啊，另外一种咧叫红烘水啊嘛，吓、即系佢亦都有啲水银，但系水银咧其实有毒嘅，但系佢有啲份量佢亦都可以杀菌噶嘛、所以叫红烘水，但系咧、即系我哋一般叫水银咧，英文叫做 mercury。咁、因为佢咁重咧，其实以前有一个酷刑好得人惊嘅，我唔知有几真啦，我睇咗睇翻嚟， 好似有， 你听过啦 吓， 即系将嗰啲犯人个头壳顶解开个十字，剥开啲皮。然后喺上面就倒呢啲水银落去，一路倒一路倒咧，佢嗰啲水银一路因为佢重啊嘛，一路沉啊嘛，佢就撑开嗰阵皮，你一路搣啊搣下咧，成个人一阵皮咧就俾佢搣咗出嚟，哇，好恐怖！ 我仲听过仲恐怖啲喎，因为佢掘喺个窿嗰度咯， 系 咁掘喺个沙窿嗰度咯，咁之后咧一倒落去之后咧，咁嗰人就好痛咯， 系啊， 咁佢好痛之后，咁咪会啜出嚟。 哦、即系直情成个人系冇咗皮， 又要因为佢好痛， 有冇咁夸张啊？呢个我就有啲 恐怖啲咧， 系我就有啲传言啦咁但系咧，即系你其实水银呢样嘢咧，当然我哋系一般生活系唔应该掂嘅。但系我哋最见得多咧，以前就系喺温度计咯。但系而家温度计都唔使啦，因为而家我哋用嗰啲咧就系、是、用呢个金属嘅温度计，真正嘅啲固体金属啦、即系以前白金温度计啦，最准确。而家我哋根本连个手机都有温度计啦，咁所以我哋好少见到水银嘅温度计。但系以前真系我哋唯一见水银嘅就系嗰啲地方啦、但系你如果一打烂咗嗰个水银温度计，你千祈唔好走埋去掂佢、因为系剧毒嘅，即系水银啊。咁另外一个元素喺第六周期嘅咧就系铅啦，就系 lead 啦。 咁 lead 咧其實又係好重嘅，不過佢冇金咁重。 嗯、 但我印象好深刻嘅原因係，因為我啱啱入 Hong Kong U 讀物理系咧，就做 lab 咧，啊實驗咧。咁佢因為要做放射性，咁、佢就要有好多圓磚咧嚟去封住嘅，因為有時你要保護自己啊嘛。咁、但係你又要用啲放射嘅物質㗎，如果唔係點做實驗啊？咁、所以咧佢又要有適當嘅保護啦。咁有時攞啲放射性物質出嚟咧，你又揾啲圓磚嚟去遮擋。咁、但係啲圓磚咧，其實圓係一種又係好腍嘅金屬嚟嘅。唉，即係你大力扼佢，佢都會凹嘅，都會凹嘅嚇。即係你大力鑿佢，佢就會崩嘅嗰啲金屬。咁、所以咧，佢為咗佢唔會周圍咁樣咧，嚇、即係會崩壞咧，佢就揾一啲好厚嘅紙皮包住佢嘅。啊，嗰啲圓磚啊。咁、但係咧，你就係即係嗰陣時完全冇咁嘅概念啊。其實佢又冇金咁重啊嚇，即係。但系都劲到不得了，你系完全谂唔到嘅。你平时揸一嚿砖，就算好实净嘅砖，你就知道佢咁重啦。但系一嚿圆咧系重过，即系如果系同一个 size， 佢系重过佢好几倍。好几倍嘅后果就系咩咧？你唔觉意一攞啊咁重嘅，夹硬再大力攞啦，一攞上嚟嘅时期咧，你个手腕啊，一个唔觉意，譬如。即系一失咗重心咧，你一咬咧个手腕就会伤噶啦， 系 会咬伤手腕嘅。其实圆砖就唔好乱咁玩，吓当然咧你唔觉意跌咗落去就扎落只脚度，你死得添啦，系嘛、所以其实圆系好重。 咁佢有啲纸皮会唔会诶冇咁好噶？系咪会漏一粒窿出嚟咧？ 哦，咁啊唔会，唔系，即系佢个系我嚟挡住啲辐射啫嘛。 系啊系啊， 咁嗰啲纸皮梗系完全挡唔到啦，但唔紧要啊。 两嚿砖。之间咁啊有啲窿窿 哦，咁啊系，咁啊系，系啊，咁你冇噶咋？其实你就系话诶，尽量大家一嚿搭一嚿，一个搭一嚿咁样嚟去做好啲个屏蔽咁解咯，系、嘛？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对圆砖嘅经验啦吓。咁、但系同一个第六周期嘅咧，就有一个气体就叫氡气啦，叫 radon。咁 radon 又要提一提啦，我唔知有冇节目有提过，因为我讲咗太多嘢啦。就系话诶，其实喺好多嘅陨石咧，花岗岩都会嘅，花岗岩同埋陨石都系嘅，系日子耐咗咧，佢会慢慢系有啲氡气发放出嚟，而啲氡气系放射性嘅，对健康有坏嘅。所以如果你屋企入面咧，周围都系陨石啊，有啲人好中意噶嘛，以为贪靓啊，周围都铺晒陨石，你就唔该你，第一就其实唔应该铺咁多陨石。但系如果你屋企真系好多陨石嘅咧，你就唔好成日咧就系密封嚟去开冷气啊咁样样咧，嗰啲空气唔流通咧，佢啲氡气就会聚积，就算你开咧。都开到咁上下，你就要停一停，就打开晒啲窗。其实最紧要就空气流通，因为一空气你一开咗窗，嗰啲氡气就会散噶啦。最怕就系你唔开窗啊嘛，焗晒度咧，嗰啲氡气累积咧系放射性咧，对个人体就唔好啦。啊，呢个就 radon 啦。好啦，咁最后就系第七周期。第七周期咧，其实喺以往啊，我读书嗰阵时咧，就真系只系得几个元素嘅啫。系啊，我记得我读大嗰阵时系讲去到104嘅啫，咁即系话第七周期咧，其实当然佢入面有一个 actinize 啦，即系系列中有系列啦，咁但系如果我哋唔计嗰个咧，总之佢喺呢一个大表入面咧，其实佢去到第四格嘅啫，喺个大表啊，就104，咁但系当然而家唔系啦，而家咧其实成个第七周期咧已经满晒啦。好劲啊！所以呢个咧就今日咧，其实我哋一个主题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所以咧第七周期入面有一个最重要嘅元素，我哋一定要识嘅咧，就头先讲过啦，就由居里夫人最先发现嘅一个放射性元素，就系镭啦，吓。咁同埋仲有咧，佢入面嗰个系即系周期中有周期咧，个亚系元素咧，就有一个元素好紧要，好紧要啦，吓，就系我哋嘅原子能，亦都包括原子弹。吓、嘅最要嘅成分就系铀啦 ，uranium 啦。咁呢个铀咧，其实佢系有个稳定嘅元素个一个同位数咧，就系238啦。咁、但系咧，所以呢个系冇用嘅，即系话我哋如果用238就做唔到 嘢。 原子弹啊，同埋系发电啊咁嘅，佢就有一个同位数系放射性，嗰、那个好重要啦，就叫做铀235啦，系嘛？咁、所以铀235而家大亚湾吓，如果大家而家系喺。九龙同新界住緊嘅话呢，其实你吓着灯啊睇电视啊，你就用緊铀235所释放嘅能量啦，就喺大亚湾嗰个核电站嗰度啦，系嘛。